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徐东福转身走了，水房里的三个人仍呆立原处，不动，不说，不敢互看。这时候，一阵渐进渐大的喧哗传来，三人得救般的一齐向水房门口看，一齐咕噜：“什么事儿啊？”借机走出了水房。喧哗由罗天阳引起，他一路狂奔，一路向遇到的每个人报告他的可靠消息：要发军装了，明天。这消息让所有人兴奋，发军装意味着在飞行员之旅中又前进了一步。韦礼伟感到惊慌万分，直觉告诉他务必得赶在发军装前有所行动。怎么行动呢？找徐东福？不敢。找于建立？没用。找彭飞。迄今为止最了解他的人是彭飞，最敢说话的人是彭飞，让他替自己跟徐东福说。找到彭飞，他先说自己的担心，徐东福这次会让他走。彭飞却认为没那么严重，李伟除了自由散漫一点，别的方面没问题啊，有些方面，关键方面相当出色，比如训练成绩。再说，徐东福自己都说，从学生到军人需要过程。为强调此言真诚，不是站着说话，最后他道：如果是我，要为这个就让我走，我绝对不服。李伟笑笑，他并不怀疑彭飞的真诚，但是慨叹他的幼稚。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啊？有，但却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书生的道理。所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所谓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所谓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讲不清。世上本无理，理是人讲出来的，不同立场的道理会截然不同。他耐心开导彭飞：服能怎么样？不服又能怎么样？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权力啊，在人家手里。彭飞激烈反驳：权力是队长的，不是徐东福的。如果他把这个权力当作私人权利滥加使用，他就没有资格当这个队长。李伟说：可他就是把这权利当成私人权利了，把你的行为看成是对他个人权利的冒犯了，那你怎么办？彭飞语噎。这时候李伟道出了自己的请求。彭飞第一反应是病急乱投医，让他一个普通学员去跟徐东福说，凭什么呀？要去也该送起粮啊， 班长向队长汇报请示，顺理成章啊。宋去不去，另说。李伟继续说，我想让你把我家里的情况跟他说说，争取他的同情。这事儿得由第三者来说才显得真实。是，他是真实的，但是真实的事情在不恰当的时候说出来会不真实。鹏飞没理由再推却，答应试试，明天就去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徐东福家属刚来，不好打搅。一直条理清楚、相当镇定的李伟，情绪于突然间失控，嘶声地叫道：“来不及了！等生米煮成熟饭就来不及了！明天发军装，他们事先对我的去留肯定会有个定夺。今天就得去找他，马上！哎呦，对不起，鹏飞，耽误了你的休息时间，对不起，徐队长，对不起，他老婆孩子。”最后这句向根本不在场的人的致歉传递出的深刻绝望令鹏飞耸动。徐东福思想斗争激烈，为了李伟的走留，妻儿吃过午饭睡了后，他们坐了一天两夜的火车。徐东福来到办公室看李伟的资料，一个字一个字的看，翻来覆去的看。于建立试着帮他下决心，他既然承认了错误，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这个学员呢，先天条件好，体能测试呢，咱们队第二，全大队呀，前六。正戳在徐东福的痛处，痛惜之处。如否，再有十个李伟，也被他毫不犹豫打发掉了。他摸过烟来，抽出，点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可是啊，我跟他说过，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。于建立明白，对，军中无戏言。如果你顾虑的仅是这个，我来做工作，让他知道这是一次例外中的例外，让他务必懂得纪律的严肃性。徐东福凝定不动，香烟在指尖自燃，袅袅腾腾，燃出的灰白渐长渐弯，终于撑不住，掉落在李伟的资料上，发出轻微的一声啪。徐东福被惊醒了，赶紧伸手去掸，同时另一只手把烟在烟底里碾死，同时说，还是让他走吧。于建立静等着他进一步阐述理由。徐东福又摸过烟来，又抽出一支点上，一口一口地吸着。我在想，今天我那样对待他，一盆水浇他身上，从头到脚他都认了，反过头来向我道歉，当时那个态度，往好听了说是谦虚诚恳，往难听里说是低三下四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怕走，说明他想当飞行员的愿望非常强烈。可即使有着这样强烈的愿望、明确的目标以及有话在先的纪律要求，都没法挡住他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冒险抽烟。这我就不得不想了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于建立说，缺乏毅力。哼，还是烟瘾太大。 要是缺乏毅力，趁早别在这条路上走，被淘汰是早晚的事儿。要是烟瘾大，他还不到19，哪儿来这么大烟瘾呢？看样子16、17就开始抽了。由此啊，我不得不想到他的家教，他的成长环境，他身上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不好克服的问题。于建立频频点头，同时补充，如果有毅力，烟瘾再大，问题再多，为了既定目标，他也会做到说戒烟就戒烟，有什么问题说克服就克服。徐东福合上李伟的资料，对，他的关键问题还是缺乏毅力，意志力极度缺乏。那么既然被淘汰是早晚的事儿，对他个人来说，早走比晚走好。早走可以早安排他去其他的院校，少耽误一些时间。彭飞在家属房门外与刚从办公室回来的徐东福相遇了。他没让彭飞进屋，理由是家属在睡觉呢，心里是不想长谈。难得一个星期天，妻儿刚到，否则他完全可以带他去办公室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站在那里听完对方详细到琐屑的讲述，然后才说，彭飞，我相信你说的李伟家庭情况属实，但有一点你要清楚，我们这里是培养飞行员的地方，不是慈善机构。彭飞失望、惊诧、气愤，满怀感情、满怀激情地说了那么多、那么久，铁石心肠也该被打动了，可打动不了徐东福，他没有心肠。跟没有心肠的人动之以情，无异于对牛弹琴、问道于盲，不，更甚，与虎谋皮。意识到最后一点，彭飞强压下进一步激辩的冲动，默默地转身离去，怀着一丝对李伟的愧欠。立定！一个命令如炸雷般在脑后响起，吓得彭飞磕绊一下，应声就站住了。紧接着又一个命令，前后转。彭飞再次机械服从，转过去后发觉徐东福近的几乎与他脸贴着脸，他问，我允许你走了吗？彭飞没回答，这怎么回答呀？回答问题。唾沫星子直喷到脸上，彭飞只得回答，没有。大声点，没有。徐东福这才说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从牙缝里挤着说，大礼拜天的，你跑到我这里来，不管我家属孩子今天刚到，不管我们一家人是不是需要休息、需要团聚，不管我有没有时间、有没有心情，但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耐心地接待了你，也同样耐心地听完了你要说的事情，同时也给了你解释。你不满意，并且因为这不满意说走就走，不不不，说也不说就走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我又是谁啊？话是问句，但明显是发泄而非发问。彭飞硬着头皮 准备听对方发泄下去，不料听到的竟又是雷霆般的命令：说话。 说什么？ 你没长耳朵还是没长脑子啊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 那一瞬，鹏飞脑中闪电般划过一道血亮，痛彻理解了李伟的垂手斜肩。面对权力在握、一根筋到底的蛮横强势，你的自尊会被一点一点的摧毁。 鹏飞回答：我是学员，您是队长。徐东福仍不罢休： 我是你的上级，你是我的下级，下级服从上级，从你踏入军营那天开始，就要牢牢地刻进你的脑子里。 没有任何过渡，又一个命令：向后转。鹏飞执行了命令： 滚蛋。 徐东福这样对鹏飞下达了最后一个命令，很不规范。这天新学员们练了一天的队列，明天是新学员入伍宣誓仪式，至时全大队四个学员队将着新军装，顺序列队入场，谁高谁低一目了然。因而这天四个学员队分别同时调整了训练科目，临阵磨枪。一队训练结束，教员讲评：你们队的队列水平是两极分化，好的很好，比如鹏飞、宋启良、余波、叶鹏、许红进，还有很多，不一一点了。差的很差，比如王建凡、罗天阳，好的比差的多，但是一个队列的好与不好，最终不取决于好的，要取决于差的，其原理如同老鼠屎和汤。鹏飞不仅队列好，体能、文化、内务、纪律样样好，拿到大队都数得着，人却没因此轻狂张扬，相反话很少，比刚入学的时候少，比一般同学少。李伟走了，走之前哭了，扒着肩舞的机身放声大哭，肩被耸动的肩舞都颤了，地面都颤了，令鹏飞惊惧到失语。当时是午睡时间，鹏飞已经睡着了，被李伟叫起来。李伟明天走，想穿上军装到监武那里照几张相。下午文化课没有人帮他照，晚上怕光线不好。鹏飞的军装他穿着大，袖子长得露不出手，他细心地卷起来，向里卷而不是向外。镜头里他身着军装，手扶战机，幸福地微笑，笑容如正午阳光般真实纯粹灿烂。相机是傻瓜相机，他新买的，花了210块钱。之前发军装后，队里组织了照相，专门把照相馆的人请到监武那里给大伙照，单独照、组合照、集体照，照多少任选。作为班长，宋启良恪尽职守，既然李伟还没走，就还是班里的一员，就也有权照相，没军装可以穿自己的，自己和李伟身材相仿。不想好心没得好报， 他不仅遭到了拒绝，还遭到了嘲笑。李伟冲他手一摆说，那种像傻瓜才照呢。你是飞行员吗？不是。穿上军装也不是。后头有100架战机也不是。只有飞行服才能和飞机吻合呢。否则飞机只能是风景。你呢？是游客。宋启良讪讪地走开了，不解多过不满。不照就不照吧，说这么多干嘛呀？一旁的彭飞也觉得李伟有一点过，扫了别人的兴你就能高兴？当然同时也佩服，佩服李伟面临如此挫折迅速调整心态，迅速把目光转向新生活的能力。通知李伟走后的这几天里，他该说说该笑笑，一派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洒脱。所以当李伟叫醒彭飞让他帮他照相的时候，彭飞很感意外，同时也很为难。午睡的时间不许随便外出，旋即有了主意，推醒宋启良请假。宋启良不敢批准，也不敢不批准。聂如着说，我去请示一下队长。都知道队长老婆孩子来了，肯定都正在午睡呢，为这样一件小事去吵他，吵他全家，不是找死啊。宋启良明摆着推诿，要照以往，李伟会毫不留情地揭穿对方的虚伪。但这次他没吭声。对宋启良他原本就没抱希望，不抱希望就不会失望。他不吭是不想彭飞为难，友情强求不来。一秒钟后，彭飞拉李伟一把，走，我们快去快回。说这话的目的是通知宋启良，而不是请示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鹏飞拉了李伟一把，走，我们快去快回。说这话的目的是通知宋启良，而不是请示。照完相，李伟绕着间屋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摸摸看看，磨磨蹭蹭，一圈一圈又一圈。鹏飞先头还只是感慨，为李伟之前竟能如此好的掩饰了自己的内心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开始着急，马上就到起床时间了，他这可属于不驾外出，再不走真不行了。最后一次看了表，下决心说，李伟，我先走，下午文化课。李伟背朝着他，一只手搁在脑后处摆摆。鹏飞转身走，没走几步，身后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嚎叫，那嚎叫哀痛到极致，撕裂开正午的寂静。鹏飞吓得冷丁站住，循声慢慢回过头去。阳光下，李伟扒着坚固的机身放声大哭。这天晚饭后，宋启良去照相馆把班里同学们的照片取了回来，照片上一个个一组组一群群穿着新军装的年轻人缠绕着监舞欢笑。看着照片中的自己和他人，鹏飞想起李伟的话，只有飞行服才能和飞机吻合，否则飞机只是风景，你呢是游客，准确之至。李伟扒着肩舞痛哭的一幕铭刻鹏飞心上，如刀削斧凿，鲜血淋淋，触目惊心，形象诠释了何为无情，何为冷酷，何为绝望。来之前，父亲同自己谈过关于飞行学院的严格，李伟得知要走的时候也同他谈过，谈自己的体会，在此地要想成功，一个字，忍，压制住，消灭掉为此地不容的任何个人欲望，忍。戒个烟不难呢，怎么就不能忍呢？现在想忍已忍无可忍了。委婉间接提醒鹏飞注意自身的弱点。如果说李伟的弱点是肉体的软弱，鹏飞的软弱在精神层面，刚而不韧，宁折不弯，家庭条件太好，受的教育太正，经历太过单纯的人的典型特征。所有这些话，包括父亲的话，鹏飞都听进去了，但是耳闻不如目睹， 目睹不如亲历。李伟的痛哭如醍醐灌顶，令鹏飞彻悟，在此地你不是父母的儿子，不是老师的学生，你甚至不能是你。你明确无疑的身份只有一个，学员，队长的学员，上级的下级。现在想起父亲的粗暴来，比之徐东福得算是温柔。他已有过两次与徐东福的短兵相接，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，徐东福的口头禅。鹏飞从此变得寡言，同时越发刻苦努力严谨，对徐东福越发敬而远之。正走着，发现徐东福在前头，他就绕道而行。先天条件好，加上后天努力，鹏飞在众学员中迅速脱颖而出。班里表扬，队里表扬，大队表扬，面对数不清的表扬，鹏飞一如既往胜不骄，没败过。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，把鹏飞手里的照片抽了过去。鹏飞回头，是徐东福，心陡然就提起来了。被抽走的那张照片上，李伟身着军装，手扶肩舞，笑容灿然。徐东福发表评论，照得不错，军装大了一号，谁的？鹏飞没时间多想，如实答，我的。谁给他照的？队里组织照相，李伟没去，众所周知。鹏飞说，我。啥时候照的这是？从照片中看，光线强烈。鹏飞磕巴了一秒钟，迅速有了正确答案。李伟走的前一天。徐东福放下照片，说一句，等有了他的地址，想着给他寄去。边向外走。鹏飞悬着的心落地了，同时放下心来的还有宋启良。没料走到门口，徐东福又突然站住。取景构图都不错，就是光线太强。我是说李伟的照片。接着顺理成章地问了，问鹏飞，你们照的时候是几点钟啊？鹏飞刚落下的心轰然起跳，通通通通的，耳朵被震得嗡嗡的响。他给逼到了悬崖，照片摆在那儿，宋启良站在那儿，物证人证俱全，只能如实回答。哦，徐东福熬了一声，翻起眼皮在宿舍扫视，找到了宋启良，定住。当时鹏飞出去跟你请假了吗？如果给宋启良时间，他会给出让各方满意的回答，鹏飞请假了，他批准了。但是他当时太紧张了，第一反应是徐东福一再向各班长强调的训练学习紧张，要保证学员休息。倘若宋启良有时间权衡，对天发誓，他会把这个责任替鹏飞担下。他担下了，于他不过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。他不担，鹏飞就是不假外出，明知故犯，严重违反了纪律。两相比较，他真应该担下。他没担。徐东福进一步核实，就是说他向你请假你没批，他还是走了。宿舍里寂静无声， 徐东福火了。回答问题。 是。 徐东福目光转向彭飞。是吗？ 是。 失望从徐东福心头掠过，面上不动声色。彭飞，令行禁止，你知不知道？声音出乎意料的温和，温和的令人毛骨悚然。彭飞答了知道后，徐东福温温和和继续道：知道还公然违抗，你是不是不想在这里待了？这话把双方逼上绝路。彭飞怒气冲冲，不到半个月已经走了三个，三个月内还得走上一批，学员们已然人人自危，心惊肉跳，诚惶诚恐，竭尽全力，包括自己。作为队长，如果你浅薄到了除了利用这事儿吓唬威胁打压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如果你自大到认为你权力无边会令人无条件臣服，不惜一次次的放弃自尊，如果你无知到你即权力，权力即你，那么你错了。彭飞说，我当然想在这里，要不我不会这样努力。言下之意，我各方面成绩优秀，有目共睹，你无权因为一次不假外出就把我开了，你的权力是有限的。上次在家属房门口，彭飞将徐东福给他的全部侮辱囫囵吞了下去，不轻易与权力对抗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男子汉能屈能伸，韩信当受胯下之辱，他懂，而且是越来越懂。但彼时是一个人面对一个人，此时是他们俩置身一群人。好比我能接受你扇我耳光，但是很难接受你当众扇我。听到彭飞的回答，更深的失望在徐东福心头掠过，面上仍不动声色。如果我没理解错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不能因为一次不假外出就请你走？您没理解错。如果我让你走，不会因为这次不假外出，是因为你的性格。彭飞回答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，你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，但我认为这不应成为让他走或者留的理由。哼，性格即命运，相信你早晚会给我一个让你走的理由。说罢，徐东福转身走了。宿舍里静极了。宋启良打破了静寂，彭飞。彭飞摆手制止他，没用的甭说了，别说没用的。晚点名，徐东福说了两件事。一，明天大队新学员入伍宣誓仪式，希望你不要成为一队的那颗老鼠屎。二，鉴于一班彭飞午休不假外出，队前警告一次，言毕解散。新学员入伍宣誓在操场进行，红色横幅下肃立着大队和院领导，中校上校大校少将，一片星闲灿烂。四个学员队呈方队按编制序列入场，先入场的是一队，彭飞是一队一排第一个。 随着征部奏向左看敬礼的号令，鹏飞踢正步，头转向左侧主席台，右手食指尖微抵太阳穴，全部姿势标准到经得起尺量，神情严肃，一丝不苟的前行。刷刷刷，大地在年轻有力的脚步一致踏动下震颤。大队长讲话，扩音器将他的声音放大无数倍后送出。开学时我们接收到的新学员为561人，10天过去，现在的人数为544人，走了3%。按历届规律，到预校毕业，走的人数会达到40%。这也是飞行预备学校的职责之一，淘汰，淘汰，再淘汰。为什么？因为飞行员是用金子堆出来的，所以在进航校，在上天之前，从源头开始，我们就得保证你是值得国家军队投资的100%的优质品。闻之，所有学员的心通的向下一沉。但我希望这544人全部优质。所有学员的心重新起跳，激跳。大队长声音在众人的激跳中回响，这需要意志，克服困难，战胜挫败的意志。相信在前10几天里，你们对你们所面对的已经有了初步的体验，在今后的1年0.8个月，不，1年0.7个月20天里，你们面对的将是比此前100倍、1000倍的挫折和困难。一个飞行员就是一个作战单位，一架战斗机就是一个作战平台。要想战胜敌人，保存自己，除良好的飞行技术，更要有遇险不惊、遇扰不乱、遇变不惑，能在空中处理各种特情的钢铁意志。宣誓开始，新学员们面向军旗举起右手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，我宣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服从命令，严守纪律，英勇战斗，不怕牺牲，忠于职守，努力工作，苦练杀敌本领，坚决完成任务，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，绝不叛离军队。鹏飞真诚附送誓言，在烈烈的军旗下，在雄悍的群体中，在更高的领导前，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，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，就能到达胜利的彼岸。徐东福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手遮天。数学测验，1队2个人满分，王建凡、彭飞、罗天阳60分。数学是罗天阳的弱项，涉险过关令他兴奋不已，隔着2排座位冲王建凡挥舞自己的卷子，哼，60分万岁，少一分受罪，多一分吃亏，向你致以深刻同情，王建凡，你吃亏吃大了。王建凡笑，我也不想吃亏呀，做不到啊，没您的天赋啊。王建凡生得唇红肤白，一副气血畅通、营养好的模样。飞行预校的文化课与他 如同游戏，每次考试大考小考几乎都是第一或并列第一。可惜体能训练成绩和文化成绩正好相反，几乎都是倒数第一或并列倒数第一。下月10号、11号两天，新学员将进行部分体能基础科目的考试，考试成绩记录在册。晚点名的时候，徐东福希望大家针对自己的弱项，利用不多的时间加强练习，各班长要切实负起责来。晚点名之后，留下了宋启良，让他着重督促王建凡。星期天，王建凡躲在上铺看金庸，宋启良叫他去练100米，他陪着他一块儿。100米是王建凡所有弱项里最弱的弱项，要求控制在13秒内，他最好成绩是14秒1。王建凡断然拒绝了宋启良的不合理要求。首先，星期天是法定休息时间，其次，他们已经高强度连续训练了6天。训练是要苦练，更要巧练，要讲科学。宋启良说不过他，愁得叹气。王建凡心软，放下书，行，那我陪你去吧。宋启良喜出望外，全然不计较王建凡的主宾倒置。宋启良给王建凡掐表，13秒9。王建凡纳闷，这段时间他练得可以了，感觉上很快了，跑起来那耳边的风嗖嗖的，怎么就是达不了标呢？怀疑这个表有问题。他掐表让宋启良跑，12秒9，这表没问题啊。那就还是老问题，水平问题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化冻也得需要时间。明天再说，你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子。宋启良不让走，跟他拉拉扯扯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